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的上帝是不是太小了？在我们今天早上的书信，从以弗所书第三章，使徒保罗从第十七开始说，他祷告求上帝使基督因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使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错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哇，这样的上帝实在非常大。但是今天早上不仅是我们的书信经文告诉我们这样子，我们今天的入场词说的差不多一样。我们的入场词是从诗篇第145篇那边说，耶和华本为大，因而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最后，我们今天早上的回应经文从罗马书第十一章也说，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哇，我们的上帝真大。但是你是不是只要他给你饭吃就好了？你的上帝是不是太小？那我之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45到56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我们上个主日的经文，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大概总共10000人左右。接着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耶稣随即或者马上立刻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首先耶稣随即马上立刻催门徒上船离开那里，可能是因为像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正在这时候众人要强迫耶稣做王，但是这样绝对不行，门徒你们赶快离开吧，我来并不是为了当一位坐在宝座上世上的君王，乃是为了当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才对。所以耶稣马上就把门徒赶走，然后他们也就上船离开。耶稣自己呢，他反而上山去祷告，那有可能重新跟他的父沟通，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父所给他真正要走的路上，就是那条往十字架的路。祷告完了，耶稣可能还在山上，就看见加利利湖面上的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 所以耶稣就现在半夜凌晨大概3点到6点钟的时候，他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哇，这很特别，耶稣在海面上走，只有真神真人耶稣才能这么做。他用他神性的能力在海面上行走，他用他人性的身体来走在海面上，这很特别。但是接下也很特别，耶稣的意思是要走过门徒的，耶稣本来就是要走过他们，不帮助他们，耶稣要让他们看到他，知道他与他们同在，但是不要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困难中。这很有意思。可惜门徒看见耶稣反而害怕惊慌，以为耶稣是个鬼怪，因此也就喊叫起来。这样耶稣还是停下来，连忙马上立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那在这段我们看到耶稣额外怜悯他的门徒，我们也看到耶稣行了第二个神迹，他一上了船，风就住了。但是门徒心里十分惊奇，或他们诧异，他们认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经文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是的，他们应该从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应该结论耶稣就是有能力做这种事的上帝自己，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还是愚顽或者顽梗不化。好，在我们经文剩下的部分，众人感觉起来或许比门徒好一些，至少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对岸下了船之后，他们很快就跑遍那一整带地方，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那里去。他们知道病人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他们就会得到医治。这些众人知道耶稣是有大能大力，好像比门徒还知道。不过在我们下个主日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会听到耶稣对那些众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可见众人只要耶稣喂饱他们就好了，这样的耶稣是很小。其实如果耶稣顺便也医治他们的病人，这也还不算什么，耶稣还是很小。门徒呢，他们也不懂耶稣分饼的神迹，他们只有停留在他们的肚子可以吃饱而已，他们的耶稣也是很小。现在耶稣就回应他们全部说，我比那样的耶稣大多了，我不只给你们必坏的食物而已，也不仅给你们必坏的身体治好而已，我白白地赐给你们的是存到永生的食物，我就是这么大的。那么你的耶稣呢？ 你的耶稣，你的上帝，是不是像众人与门徒那样很小？那首先还是要澄清，想要上帝给你日用的饮食，绝对不是错的。耶稣也叫我们为那些属于我们肉体的需要祷告，但是主导文其他六个祷告，那些更大的祷告呢，那些都比日用的饮食大多了。光上帝的国，愿你的国降临，这上帝的国是多么的大。路德在小问答说，当人靠赖上帝的恩典，相信他的道，并在此生和永生中过合乎他旨意的生活的时候，上帝的国就来临。哇，这才是大。耶稣另外也说，我们应该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那些小东西，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东西，天父都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问，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最近在你的生活中，你所注重的是什么？是一个小东西，或者是一个大东西？那天凌晨的时候，耶稣船上的门徒只能想那件小事而已，他们昨天晚上所吃的晚餐，因为他们是那么的愚顽，耶稣就是应该走过他们去，就是应该不管他们。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为什么本来要走过他们呢？就是因为他正在专心走那往十字架那条路上。那么他的确还是决定暂时停下来解决门徒的小事，但是就是因为门徒太注重小事，耶稣更加要专心做那最大的事，在那十字架上救赎他们，也救赎我们。耶稣的大事就是赦免你太注重小事的罪。那天半夜的时候，耶稣暂时停下来解决门徒的小事，但是耶稣绝对不是每次都这么做，他不是每次都解决我们所有的小事。我们最近在我们崇拜的经文里面就听到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施洗约翰，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也因此甚至开始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但是耶稣并没有解决他在监狱里面的小事，施洗约翰反而被希律王斩了。我们最近也听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虽然三次求主拿掉他的那根刺，但是上帝说不要，我的恩典，我的大恩典是够你用的。当施洗约翰与使徒保罗有摇橹甚苦的经验的时候，耶稣反而走过他们去吧。当你有身体上或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耶稣有的时候也会走过你，但这并不表示耶稣不爱你，他为你做的是更大的事，超大的事。他为你走完那条十字架的路，他在那里痛苦地为你受苦受死救赎你，他为你又复活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 但是他不仅为你做这些而已，他在做那一切的时候还很重要的很大的三次暂停一下，为了确定你现在甚至今天早上你肯定会持续地领受他的大祝福。首先他被钉十字架上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设立了圣餐，就是你们正要吃的圣餐，与这饼在一起，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耶稣的宝血也就与这酒在一起。这个食物就使你存到永生。第二，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他另外设立了钥匙职，就是耶稣把赦罪的权柄赐给他世上的教会。今天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使用这权柄赦免了你们的罪，这好大。第三，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他再一次地停一下，就设立了圣洗礼。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给你披带穿上耶稣了，因此上帝就称你为100%的义人，这也非常大。我们罪人真的是很小的，因我们的罪，我们常常看上帝也是很小，我们只求他给我们小东西而已，我们也只想他主要是一位管小事的上帝而已。但是感谢主，上帝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小，感谢主，他也不仅给我们所求的那些小事而已，他真的是一位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他所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在洗礼，在他的道，在圣餐里，上帝自己就是很大，你与他联合就不必害怕。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